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二，农历8月29，北京小雨，17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致电祝贺岸田文雄当选日本首相，李克强向岸田文雄致贺电。国庆假期，各地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用暖心服务践行初心使命。深圳市坚持引进人才与培养人才齐头并进，打造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和创造力的人才之城。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国际测试赛今天起陆续举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8周年，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一大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我驻多国使领馆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全球累计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480万。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岸田文雄，祝贺他当选日本首相。习近平指出，中日一衣带水，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中日双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加强对话沟通，增进互信合作，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祝贺岸田文雄当选日本首相，表示双方应该维护政治共识，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健康稳定发展，共同迎接明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国庆期间，在举国欢庆的浓厚氛围中，各地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做好便民服务保障，为群众办实事，用暖心服务践行初心使命。请听报道。在海口市民游客中心 12345 政府热线办公区域的 LED 大屏上实时滚动市民当前投诉和咨询的问题。 海口12345政府服务热线工作人员陈金寸， 会有专门的小组进行跟进，及时有效的去解决游客市民的问题，争取第一时间的话解决了。 国庆期间，在江苏常熟市新北区太湖花园，社区干部走访慰问了辖区内的困难居民，还组织了4-5支志愿者服务队伍，为居民群众提供志愿服务。 常州市三井街道阜新社区党总支书记周耀清， 给我们的居民多提供一些服务，同时呢，现在这个垃圾分类、电信反诈，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要关注的，所以我们借此机会在小区里面开展相应的那个宣传活动。连日来，陕北部分地区持续强降雨，河道行洪清淤压力增加。延安市黄龙县水务部门组织人员对淤堵的河道进行清理，确保群众安全过节。 黄龙县水务局职工贾喜胜主动放弃了国庆假期，投入清障工作。 好多地方大型基建是过不去的，只能靠我们人力来做，把这个堵塞物清理了。我觉得这是一项光荣而有艰巨的任务。 双减后的第一个国庆假期，中小学生有了更多时间走出家门，走进生活。运动馆、图书馆等成了热门去处，他们旅游、玩耍、锻炼，充分享受假期的快乐。 请听报道。 右手，看右手，一二。 河北滦州市开展了多彩假期志愿相伴公益活动，组织具有相应特长的志愿者参与进来，让孩子们在学习中拓宽视野，收获快乐。小学生王小涛在社区活动室跟着志愿者学习舞蹈，一招一式做得有板有眼。 我非常喜欢舞蹈，这个假期呢，社区的志愿者姐姐教了我很多的舞蹈动作，非常开心。 准备好了吗？1分钟啊！ 在安徽蚌埠金开区一个篮球俱乐部里，9岁孩子刘淼打完半场篮球比赛后，衣服被汗水浸湿了。 我喜欢打球，因为运动出一身汗，很舒服。 家长刘女士说，以前每逢节假日，她都会给孩子报名上一到两个学科补习班。这个十一假期补习班取消了，她和孩子一起做起了运动，轻松的氛围中亲子关系更融洽了。 多锻炼一点，希望孩子以后可以更好、更茁壮地去成长。 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莒州岛的乡村科普体验馆内，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们了解当地的特色植物和农产品，在寓教于乐中享受假期生活。家长张小丽说， 我们为孩子做了很丰富的安排，比如说有去乡村采风啊，让孩子们放松一下，也让他们增长一些我们家乡的知识。 假期里，很多孩子来到书店图书馆，开启了阅读模式。在江苏宿迁市新华书店，大部分都是中小学的学生们。市民张女士说，孩子用读书作为自己国庆假期的休闲方式。 平时也都忙于工作嘛，趁着假期呢，也是带小孩过来书店看看书啊，陶冶一下情操，也是一件好事吧。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教育部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打造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新格局，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报道。 今年二月，教育部公布了第二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基地名单。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介绍，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 2.0 计划的实施范围涵盖了数学、物理、化学、基础医学、哲学等十几门学科，入选高校实现了东中西部地区的全覆盖。 基础学科是战略安全的底牌，是国家富强的血脉，这批基地成为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孵化器。 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今年作为强基计划试点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36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实施了强基计划招生。通过强基计划入校的学生采用单独编班、导师制、小班化等培养模式，强化交叉与通识教育，同时贯通了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培养阶段。上海交通大学招生办主任王林元介绍， 学业优秀同学们呢是可以获得免试直升的资格，进入到博士阶段进行深造的，在四年内完成博士学业。 为了给学生的多样化培养留空间，不少高校还创新了培养机制，探索顶尖人才选拔培养模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设了数学英才班，许多学校还通过书院、国际班等形式为学生量身定制个性化人才培养方案，为拔尖人才成长搭建平台。 深圳市坚持引进人才与培养人才齐头并进，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创新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助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提供了有力支撑。总台驻广东记者周宇、朱平报道。 201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于大鹏作为高层次专业人才引进到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并筹建了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扎根。短短几年，已经吸引了300多名国内外科研专家加盟。于大鹏说，深圳市在资金、人才、政策方面对他的支持非常大。 取得若干领先的技术，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战略力量，将来我们量子科技会在这里呢吸引更多的国际化的创新的人才汇聚。 今年首个深港联合办公室合作项目启动，发布了科研及创新创业一区两园一区两制建设的政策包，为国际人才提供政务服务、法律咨询、商务接洽等配套服务。深圳在宝安区设立了海归岛，为有意到大湾区创业就业的留学归国人员和海外人才提供政策支持，免费6至12个月的创业场地等。目前已成功吸引149个海归创业团队。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新引进各类人才超过187万，孕育了3000多个创新载体，8家世界500强企业，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和创新力的人才之城。深圳市人才工作局局长邓小俊。 将进一步增强人才政策的比较优势，发挥深港协同创新优势，强化重大科技攻关，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深度融合，使大湾区成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支点。 全军首批歼十飞行学员日前在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开飞，这是歼十战机首次公开亮相军队院校，标志着空军三代机进院校教学模式正式推开，构建新型飞行人才培养体系迈出关键一步。请听报道。 幺零五前面的亮发出， 可以发出。 接到塔台指令后，飞行学员范家璇率先驾驶歼十战机滑出机堡，驶向主跑道，随后飞赴指定空域展开训练。学员范家璇： 歼十的操作更敏捷，推力更强劲，机动性更好，也更加贴近实战。能够在院校这个阶段就驾驶这么先进的战机训练，我一定会飞好每一个架次。 据了解，这批学员于去年来到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直接开展某新型高教机训练。毕业后，随即在院内展开歼十战机改装，有效达成院校毕业飞行学员就是三代机战斗员的任务目标，实现院校与部队无缝衔接，缩短飞行人才培养周期，加速心智战斗力的生成。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飞行大队长李宝亮： 无论是地面准备还是学员首飞，我们正在逐步强化战斗观念，使每个架次、每个设置、每个动作都要明确其在作战中的应用，让敌情意识、作战理念从一开始就印刻在他们的脑海里，尽早帮助他们完成飞行学员向战斗员的转变。 在后续教学训练中，这批学员将陆续开展空战对抗等实战化科目，接受更加严格的训练和考验。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今天播出一掷定乾坤，奥运老将再约巴黎。总台央广记者张文、朱宏元报道。 巩立姣预备滑出手，巩立姣拿到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的金牌。 2021年8月1号上午，在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决赛赛场上，巩立姣这位四度征战奥运会、今年32岁的老将终于如愿以偿。她以一记惊人的20米58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并夺得了21年职业生涯的首枚奥运金牌。这是巩立姣在8月奥运赛场上留下的经典一吼，也是一句真情告白。她说多等一年拿到这枚金牌，感触更为复杂。这枚金牌不仅体现了中国运动员的竞技能力，更体现了国家强大保障下中国人的精气神。 我们不光是比的我们的运动成绩，更是证明我们中国的这个抗疫的成果。因为就是我们中国人在疫情下还能拿冠军的话，那肯定是证明我们中国的体育了吧，更多的是我们中国的这种各种实力吧。 过去被称为运动之母的田径赛事并非中国运动员的长项，在东京奥运会上，苏炳添百米9秒83，四乘一百米男子接力第四，刘诗颖一枪灌长虹，王征链球摘银，朱亚明三级跳摘银，中国田径未来可期。 来看一下巩立姣滑步出手，状态不错。 东京归来，在9月20号的全运会赛场上，巩立姣第四次拿到了全运会铅球冠军。巩立姣说他还想再坚持一届奥运会，也许在巴黎我们还能看到巩立姣一掷定乾坤。 毕竟下届奥运会就三年的时间了，以我现在这个运动表现、运动状态来说的话，我肯定还会去坚守我这个岗位，继续把我们铅球再上一个等级吧。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委会昨天发布，从今天起到12月31号，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的八个竞赛场馆将举办十项国际赛事、三个国际训练周和两项国内测试活动，将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打下扎实基础。请听报道。 这其中包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亚洲花样滑冰公开赛、短道速滑世界杯、轮椅冰壶世界锦标赛、雪橇国际训练周和世界杯比赛、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国际雪联跳台滑雪世界杯等等。目前预计将有来自境外的2000多名运动员、随队官员和国际技术官员、计时计分专业人员陆续来滑。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部长姚辉说，疫情防控工作是筹办测试赛的重中之重。 目前各个竞赛场馆闭环管理的防疫方案已经通过了 国家级防疫专家和冬奥组委多轮的审议，可以说从衣食住行、训练比赛、颁奖采访、防疫烧杀等各个环节，对可能出现的风险点都做了全面的分析，制定了相应的预案。 按照计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对重点赛事进行全国电视转播，并向国外提供部分电视信号。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八周年，八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联通不断深化，国际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提升，一大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总台记者李思墨、李建飞报道。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八年来，从中巴经济走廊到中蒙俄经济走廊，从蒙内铁路到雅万高铁，从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到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扩大。一带一路是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重要纽带，为参与国发展提供了互利共赢的新平台与新机遇。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事务局主席哈里德·曼苏尔表示， 中巴经济走廊是巴基斯坦经济复苏最重要的项目之一，也是和中国合作的双赢项目，第一阶段已经非常成功地完成了。随着我们进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第二阶段，一带一路倡议将在各个领域大大提振我们的经济。 八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联通不断深化，中老铁路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首条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设备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联通的国际铁路。这条铁路北起云南昆明，南至老挝首都万象，全长1000多公里，计划今年12月建成通车。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滇南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马友良介绍说，目前中老铁路路基、桥梁、隧道、四电工程已全部完成，静态验收全面展开。 10月5日，长轨铺设到达最后贯通的景寨隧道，标志着中老铁路国内段铺轨进入倒计时，预计10月份将全线铺通，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将加速辐射区域内人员、货物、经济流通，为两国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提供了新的力量支撑。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八年来，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积极响应，也让参与共建国家人民有了越来越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工程师塔米尔表示， 这个项目上大约有7000名埃及工作人员，他将中国的超高层建筑的建造经验带到了埃及，而这种经验不仅在埃及，甚至在整个非洲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项目上的标志塔将是非洲第一高楼。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神奇生物在中国。 今天播出黄河三角洲的鸟类天堂，请听报道。 伴随着清晨鸟儿的鸣叫，山东东营市公安局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自然保护区分局四级警长杨华章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指挥大厅的巨幅电子屏幕和252个监控探头画面，对辖区内进行远程巡查。这其中的东方白鹳是他最为关注的。 我们从2006年开始，就陆续的在食物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给他们建立了30多个人工巢，在每个人工巢上面都建立了监控设备。东方白鹳也从之前的候鸟变成了现在的留鸟，真正的把家安在了我们自然保护区。 你好，那边有水，咱们都这边。 由于主要工作是巡护观鸟，杨华章和队友们也被誉为生态警长。在我国最大的东方白鹳繁殖地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生态警长们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于景区内私挖乱采、偷猎滥捕等违法犯罪的制止和监督。 通常我们会采用这个警车、摩托车、水陆两栖车、无人机还有徒步这5种方式进行巡查。像这样的巡查，一个责任区域大概在2.5到3个小时。 在河南孟津黄河岸边，51岁的鸟类研究员马朝红也在用行动守护这些湿地鸟儿，这一守护就已经超过了20年。马朝红说，近些年来从他头顶飞过的鸟的种类也越来越多。 秋季正好是候鸟 南迁的季节，像这段时间我们看了新进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黄胸乌，我们前段时间看了差不多有200只，还有一些恒鹬类的。 截止目前，我国东方白鹳的种群总数量超过了7400只。十一假期，自然保护区又迎来了全国各地的观鸟爱好者，看着成群的大雁、野鸭从身边飞过游走，马朝红和观鸟爱好者们也完成着与亲密朋友的集体聚会。 其实鸟对我来说可能就像朋友，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或者不同的时间段，我会对他们有一种期盼，一个是不要去打扰他，再一个就尽可能多的去保护它的栖息地。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0月3号0至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6例，本土病例1例，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例，其中境外输入13例，本土2例，均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截至10月3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857例。截至10月3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亿1369万1000剂次。 据新疆霍尔果斯市通报，当地发现2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后，迅速启动全市全域全员核酸检测。截至昨天10点，结果已出，全部为阴性。第二轮核酸检测已经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昨天派出工作组赴新疆伊犁指导疫情处置工作。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全国铁路客流平稳，昨天预计发送旅客103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621列。公路方面，全国主干公路交通流量较前一天小幅下降，环京、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周边地区以及通往景区道路交通流量仍处于高位运行态势。截至昨天17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辽宁省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与有关国家执法机关密切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江冬梅日前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据了解，1969年12月出生的江冬梅是辽宁省辽阳农村商业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涉嫌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今年3月外逃。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同有关国家深入开展国际司法执法合作，共同打击跨国腐败犯罪，绝不让外逃腐败分子逍遥法外。 第17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动漫节集中展示了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和前沿趋势，吸引了超过56个国家和地区、335家中外企业机构参与，现场签约金额超过4.8亿元人民币。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连日来，中国驻多国使领馆举办线上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中国驻英国曼彻斯特总领事馆举办线上国庆招待会，与会人士祝愿中国繁荣昌盛，期待双方友好合作关系长期稳定，并更好造福于两国人民。此外，中国驻马来西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索马里、安哥拉等多国也分别举行线上招待会、短视频比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与会外国嘉宾祝福中国、感谢中国，并期待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索马里副总理古莱德： 我们与中国一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中国在索马里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愿我们两国继续坚定不移地追求团结与合作，以造福两国的人民。 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塞夫丁： 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以来，马中两国都经历了重重考验。我很高兴地看到，在这样困难的时期，马中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我由衷感谢中国的帮助。 国际社会各界人士连日来也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诺维科夫：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经济、科技、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奇迹，衷心祝福中国人民成功繁荣，相信俄中人民携手努力，未来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阿联酋迪拜联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梅里姆·布拉西米：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在于始终为人民着想，不断完善自身。一带一路建设等中国在国内外开展的一系列项目，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也为各国带来了大量的合作机会。我祝福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祝福中国。 土耳其中国友好基金会主席哈桑： 衷心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72年来，中国取得的成就令人钦佩。纵使新冠疫情隔离了彼此，我们的心仍连在一起。在这个历史性时刻，我祝愿中国人民幸福安康。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257122例，达到2,3489,103例，死亡病例增加4204例，达到480万0375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382万2,552例，死亡70万3,130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4万3,200例，新增死亡病例1,973例。美国媒体4号报道，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美国近1/5的医护人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辞职。此外，3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考虑过辞职。专家表示，大量医护人员离职可能对美国医疗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世贸组织4号发布全球贸易预测更新，预计2021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10.8%，高于今年3月份时预测的增速。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号晚宣布，将于本月14号解散众议院，并于31号进行下届众议院选举投票。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第21次部长级会议4号在线举行。各方再次确认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第19次部长级会议批准的产量调整计划和月度产量调整机制，决定2021年11月将总产量上调日均40万桶。 俄罗斯国防部4号透露通报，俄首次从核潜艇试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取得成功。锆石导弹是俄罗斯首个海基超高音速巡航导弹，可从护卫舰、巡洋舰和潜艇上发射，最大射程达1000公里，战斗部重量可达400千克。该导弹可摧毁所有类型的水面舰艇和地面目标，且无法被导弹防御系统或防空系统拦截。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文琪、李潘琪、古丽尼哈利，主播李丹丹、忠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